为光州人民起义36周年，英国进步政党和团体最近在伦敦举行了集会。集会上发言者说，光州人民起义是南朝鲜人民的英勇抗争，目的在于终止美帝国主义者对南朝鲜的殖民统治和全斗焕军事法西斯集团的独裁统治，争取自主、民主和统一。他们指出，要实现光州抗争勇士的愿望，就要在南朝鲜终止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